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二，农历9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受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天气是比较冷的，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3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石景山区石门路的进城方向模式口西口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尾沟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是比较突出的。 城市文化范儿，穿越中轴，探访古今。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五代封建王朝的陪都及金元明清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座城市曾经叫过北京吗？ A. 西晋时的洛阳， B. 北魏时的河北，C. 北宋时的开封。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穿越中轴，探访古今。那么您知道以下哪座城它曾经在历史上也被叫过北京吗？西晋时的洛阳，北魏时的河北，还是北宋时候的开封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拉开帷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这届博览会吸引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预计有到会的国内外采购商超过了150,000人，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由中国美术馆、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来自白俄罗斯的8位艺术家的精彩作品。这次参展的白俄罗斯艺术家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代表了白俄罗斯。 成熟的当代艺术，他们的作品用不同的视觉语言讲述着自己国家的故事。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表示，通过这次展览，相信观众一定会对白俄罗斯当代艺术领域的传承与发展、延续与创新产生更多直观的体验。第23届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将于11月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据了解，这次钱博会的收藏文化论坛将为大家带来新闻选题与中国钱币、品游论权、见微赏真、邮币论坛，以及重温历史、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等等，有五场专题讲座。另外，作为历届博览会的常规活动，参观者还可以持2018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当天的门票，在博览会举行期间参加两次抽取己亥猪年金银纪念币购买权的活动。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开幕了。100多件古代珠宝饰品跨越地区，跨越文化，绝大多数保留了上古人类文明的完整信息，每件展品都达到了世界博物馆馆藏级的水平，是近年来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古代珠宝特展。这次展出的展品集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至公元前3000年，下到公元18世纪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古代金饰品和珠宝饰品，是一个关于人类早期文化艺术交流史的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廊坊馆最近正式开门迎客了。据了解，这家美术馆是中央美术学院在院外设立的首家美术馆。今后这家美术馆将推动艺术研究、展览、收藏与公共教育向纵深发展，既促进中央美术学院与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又提升廊坊馆的专业化建设，使廊坊馆成为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和辐射度的文化地标。未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廊坊馆将在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整合国内外著名策展人和艺术机构资源，举办国内外研究展以及艺术学术的交流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以中关村人创新创业史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将于本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10点在北京卫视播出。纪录片以展现中关村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引领全国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为主题，分6集，以中关村一代代企业家的奋斗故事为切口，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政策、时代、社会和科技的变化，通过鲜活个体的故事，让人了解背后改革开放的大河奔涌，看到蒸蒸日上的中国。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将于11月14号到29号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行。16天的时间里，将有来自北京8个区以及河北、天津、江苏的25所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28台剧目轮番登场。近年来，北京市教委十分重视在各中小学开展戏剧教育。从2014年开展高参巧项目以来，一共有21所高校、11家社会力量机构和164所中小学开展了美育教育、结对帮扶工作，受益学生超过40万。最近，由多个群众家庭组成的爱家酷乐团成功举办了一场时尚音乐秀。爱家酷乐团时尚音乐秀是2018年北京市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项目之一，首次提出以音乐为沟通和交流的载体，为更多的家庭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让音乐活动走进千家万户。参与者拿着自己制作的手摇铃在舞台上表演韵律操，多个家庭成员组成家庭乐队在舞台上倾情演绎。从今年的4月底到10月底，70多个家庭音乐组合报名，已经有全市200多个家庭的2600多位参与者参与其中。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首届米兰中国文化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意大利米兰拉开序幕，这是意大利第一个以中国文化和中意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文化周。在为期1个半月的文化周期间，将举行第1届中意两国友好音乐节， 艺中国际文艺论坛、艺术家钢琴弹奏会以及中国民族特色活动演出等，其中将邀请中国著名的杂技和舞蹈团体展示极具中国特色的表演，如婺剧、中国传统杂技等，当地民众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中国优秀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香港最近举办的一场旧书字画拍卖会上，18套在不同时期出版的金庸著作上拍，吸引了很多藏家的目光。这18套旧版名著包括1967年出版的全套11册的《侠客行》，早期单行本的《素心剑》，矿石记报局和胡敏生书报社出版的绝版小说《鸳鸯刀》和《笑傲江湖》等。由于上周金庸先生在香港辞世，这次拍卖更是吸引了无数金庸迷们纷纷参与竞拍。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拍卖已经筹备了两个多月，这些金庸的旧版名著主要是从多位香港金庸迷手里征集得来的，预计下一届拍卖会还将有更多的金庸作品亮相。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最近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影片《第一次的离别》和《武林孤儿》分别获得亚洲未来单元的最佳影片奖和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第一次的离别》以新疆沙雅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视角，通过一次离别讲述童年友谊和母子亲情，而新锐导演黄煌的《武林孤儿》则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所武术学校里的故事。评委称，这部影片的画面和叙事方式十分精巧，故事主题和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也让人印象深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随着冬季临近，本市各区的冰雪赛事活动也将陆续展开。第五届石景山区冰雪节开幕式日前在石景山区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举行。与此同时，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石景山区代表团也宣告成立。这届市冬运会将于本月到明年的一月举办。石景山区报名了全部项目，参赛运动员总数在本市各区中排名第四，其中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是重点项目。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朝阳区百子湾焦化厂公租房项目将于11月7号开始网上登记。两个项目可以为朝阳区公租房轮候家庭提供7768套房源，这是北京实行以区为主分配公租房以来单次配租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两个项目都面向2018年10月31号之前含31号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且还没有配租配售的朝阳区保障性住房备案家庭。符合条件的保障房轮候家庭可以采取网络登记的方式，在北京市住房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网站进行意向登记。从昨天开始，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学生卡的充值和延期业务了。目前市面上多数具有进场通讯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都已经支持这项业务。首次办理充值或延期的学生用户需下载北京一卡通手机应用并完成注册。目前每个北京一卡通手机应用账户可同时支持一名大学生用户和三名中小学生用户开通实名认证服务。在用户卡片即将过期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特种卡延期功能自行进行延期操作。每到双十一，不少电商商家惯用虚构原价先涨后降的手段来欺骗消费者。日前，市发改委价监局明确表示，电商平台要及时发现并制止虚构原价先涨后降、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行为。同时，北京市工商局还联合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网信办等13家北京市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京东、阿里巴巴、亚马逊等15家本市重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就规范开展双十一网络集中促销活动进行行政指导。 城市文化范儿，穿越中轴，探访古今。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五代封建王朝的陪都及金、元、明清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座城市曾经叫过北京吗？ A. 西晋时的洛阳， B. 北魏时的河北，C. 北宋时的开封。 好的，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以来，市委书记蔡奇已经三次调研中轴线的申遗保护，使中轴线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展示大国首都文化自信的典范。中轴线上都有哪些重要的历史遗迹？这条文脉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国际上的城市轴线都有哪些？北京这条中轴线又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与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合作，跟您一起畅谈穿越中轴，探访古今。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叶楠教授。您好，叶教授。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叶教授呢，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做了很多的提前的准备哈，感谢您。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北京的中轴线，那么，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明确一下，咱们北京这个中轴线的起止点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北京的中轴线，我们按常规的来说，一共有三段组成。 嗯， 那么其中最核心的这一段，也就是我们位于二环里的这个传统中轴线。那么其实还有一段呢，是它的中轴线的北延长线，那么直接从北二环一直向北延伸。 嗯， 那么还有一段，那就是我们的南延长线。其实这三段延长线，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中轴线申遗，实际上是在指我们的传统中轴线，也就是我们核心的这一段。 嗯， 目前我们这一段呢，我们通常会说它是7.8公里长。 嗯， 那么具体的这个起止点呢，其实是由这个钟鼓楼一直到永定门城楼， 北起钟鼓楼的中心点，南到永定门箭楼，应该是。 对对对，7.8公里长。 7.8公里长，那么。我们现在说这北京的中轴线和这个古时候说的龙脉是一回事吗？ 其实您说这个龙脉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中轴线，我认为这个龙脉的这个描述也不是太准确，因为这个中轴线呢，其实应该称之为我们的城市骨架。是我们 城市骨架， 对城市的一个脊梁。 嗯，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吧。一个就是它首先是组织我们城市功能，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的一个基准线，这是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核心。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 嗯， 那么更重要的，其实它体现的是我们城市的一个深厚的一个文化内涵，所以它的这个意义非常重要重大，而且它本身的这个形象也显示了北京的这种大国首都的这种气魄，所以它更像一条这个城市的一个脊梁。 嗯，咱们北京这个中轴线有多少？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呢？它有多么悠久的历史？ 中轴线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元代开始的。 嗯， 那么其实陆陆续续到直至今天，我们都一直没有停止中轴线上的一些我们的发展和传承。 嗯 嗯， 哎，我就很好奇，这个中轴线是当年在设计，就是建造这个城市的时候，它就设计了这样的一条轴线呢，还是说它是后来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条轴线呢？ 其实它是从选址，就是这个元大都选址的时候， 嗯， 它就有这么一条轴线的存在。那么这条轴线呢， 就是它这实际上还是人为划定的，是吗？ 对对对，它是人为的，它是城市规划的一个结果。 嗯 嗯， 规划出了这么一条轴线。 对对对，嗯， 然后后代就一直就是沿着这个轴线， 然后建造城市。 从元代到现在， 是是是，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哈。那么我们也说历史上其实很多城市也做过各个朝代的都城，那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轴线吗？ 对，其实北京的这条传统中轴线其实也是集大成吧，因为也是学习了中国古代其他城市的一些轴线，包括这个汉长安，然后洛阳，然后明南京城，其实他们都有一条轴线。那其实这条轴线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营城文化，它就是以中为尊，它是要择中。就《吕氏春秋》里头有一句话，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公，则公之中而立庙。其实这是都是都城选址的一条准则。那么其实不光是选址啊，城市规划的布局上其实也追求这种以中为尊的这种概念。 就中正的这种。 对，中正。这个周礼考工记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啊，他其实就是在提这个要建设这种理想的这个都城。这理想的都城其实就是一个规制严谨、中轴对称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么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城其实就是周礼考工记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而且也是这种概念发挥的最极致的这么一个都城。 所以北京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左右特别特别对称的，什么东单西单， 是 东边门西边门，东直门西直门。这样倒也好，大家认路也很方便了哈。那其实不单单是咱们中国有这种城市的轴线，其实国外一些国家他们也有城市的轴线是吧？ 对对对， 这是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在这个规划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统治者喜欢这样，他让他有一条轴线是吧？ 因为轴线本身它体现了它是一种秩序，因为咱们说一条线串很多珠子，它是先有第一个珠子，会有第二珠子，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其实在中国古代它象征了一种制度，那么这么制度就是这个以中为尊，这种制度，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 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说过，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咱们北京的这条中轴线上也串起了北京很多的历史遗迹。那么这次咱们北京这个中轴线申遗是有14处遗产点啊。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这里头有个概念需要澄清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前期的规划研究当中，也提出来这个中轴线其实并不是一个建筑群的集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14处遗产点，从它本身的名称上来讲，它都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单体或者是一个建筑群。但实际上中轴线的价值是一个有独特空间序列的这么一个由建筑和道路以及广场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刚才咱们说 它包括什么呢？ 对，它包括了这个目前包括了十四个遗产点。咱们从北往南数啊，钟楼、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这个左祖右舍，就是太庙和社稷坛，然后再往南，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正阳门城楼，还有正阳门箭楼，以及左右两侧的这个天坛和先农坛。那么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进行了一个国际的专家研讨。那么这个研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对我们这个遗产点其实有一些更新的认识。那么对于遗产点本身的这个选择，我们在这个14个遗产点的基础上其实还增加了2个，那其实就是位于我们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实为什么要增加他们两个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周礼考工记里头会说左祖右舍，那么我们的太庙跟社稷坛就是按照这样的这个格局去布置的。那其实回头想想，我们的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实就是我们 陈列我们祖先的一些历史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社稷坛。 嗯， 那么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其实就是我们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那其实它这样这个在我们建国后的这两栋建筑，它本身也是按照左祖右舍这种规矩来办的。 嗯， 所以它也体现了我们传统的营城文化和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的这么一个特点。 嗯，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给公众呈现的这个遗产点之上还增加两处。 嗯， 嗯，所以刚才您说了中轴线它其实还不只是这些，就是刚才其实您提到的遗产点还是一些建筑了，比如说鼓楼啊、景山啊、故宫啊、太庙等等，但它不仅仅是这些建筑的集合。 是， 所以说中轴线它到底就是说它会包括些什么东西呢？ 中轴线其实除了建筑之外还有一些历史道路。 嗯， 那我们的这个前门大街、天桥，然后永定门前的这些道路，包括广场，就是比如说钟鼓楼之间还有个小广场， 嗯， 类似这样的，包括我们中轴线的一些城市环境，我们的平房区，还有我们的水系，我们的绿化， 嗯， 其实都是中轴线存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都是在烘托中轴线本身的这种空间统领这样的地位。 嗯嗯，相信通过叶楠您刚才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北京的中轴线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对于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世界上的城市轴线保护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咱们北京的中轴线它是独一无二的呢？好，广告之后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回来继续接着说。 洒脱多快乐，总好过那时拥抱着沉默，向往着却不说，比白昼还浅薄，比黑夜更懦弱，整座城市掩护我们去挣脱。你逃离我，风呼啸而过，你曾拿走的和我要回的，我们心心念念珍重守护的，我们走过每一个角落，刻着痕迹能轻易抹去呢？轻易的就像这里从没有你我。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二，农历9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受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天气比较冷，请大家还要注意添衣保暖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3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0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1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东建国路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紫竹院路万泉河路四环到三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穿越中轴，探访古今。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五代封建王朝辽的陪都以及金元明清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那么问题来了，除了现在的北京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地方都曾经被叫过北京，例如西晋时的洛阳，十六国时的统万城，北魏时的平城，唐朝的太原府，北宋时的大名府，金朝的临潢府，明朝初年的开封府。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城池分四重，即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城各有门，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每个门都有不同的用途。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现如今的崇文门在老年间是什么作用吗？ A 走水车， B 走酒车， C 出兵远征。 哎，那么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西晋时的洛阳也曾经被叫过北京。答对的朋友还真是不少，像依依呀，像这个云儿、田耕、月霜、飞如意等等都答对了，但是也有不少朋友答错了，因为这道题真的不是很容易。来看看第二道题，在以前北京的城门功能上，崇文门是干嘛的？走水车、走酒车还是出兵远征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 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想大家对于这次北京中轴线申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世界上其他城市的轴线是怎样的？咱们北京的中轴线为什么如此的独特呢？这些遗产点的背后有哪些故事？继续请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叶楠教授，带我们一起穿越中轴，探访古今。来，叶教授，我们接着来聊哈。咱们北京城呢，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在辽是陪都，当时哈。 对对对， 那么它的这个规划设计也是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了。我们看到有一个话说，有人说北京城是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之一。 对对，绝对可以这么说， 是吧？那么这么伟大的工程，应该也不是一次形成的，逐渐的哈，经历了从元明清漫长的时间， 对， 也分了几个阶段，是吧？ 是，这个阶段呢，其实要整理起来，大概有三个阶段。 嗯， 最早的阶段其实是轴线定型， 嗯， 那个是最开始有雏形的时候是元代，元代时候这个忽必烈定都了金中都，那么他要建这个他的这个都城， 嗯， 他就选在了当时的这个积水潭太液池的这个位置，要兴建他的都城， 嗯， 他当时选在了积水潭东岸，以这个东岸为这一个点，然后向南北延伸的一个子午线作为他这个都城建设的一个轴线 啊。 那么这个工程呢，就建在这个轴线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积水潭东岸这个点的南侧， 嗯， 那么而且它这样的这个建设，把这个现在咱们的北海， 嗯， 还有中海都圈在了它这个工程当中， 嗯， 那么这个轴线的北起点，其实当时设了一个中心台， 嗯， 在中心台呢建了一个中心阁， 嗯， 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心阁是当时元大都城市的一个几何中心， 嗯， 就是可以说它其实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北京老城的中心还要偏北一些。 对，您刚才一说，因为把北海中海留在城里头就知道了嘛，它实际上是在北边。 对对对， 啊， 是 从积水潭那边过来。 对对对， 啊，这是这个忽必烈当时是定都这个中都的时候选的这里。 是是是， 嗯，那接下来呢？ 其实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啊， 嗯， 朱棣他这个把这个都城迁都到北京了， 嗯， 他当时建他的这个明都的时候，明城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在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的， 嗯， 但是他当时看到这个北城元大都的北城啊，人丁不够兴旺， 嗯， 而他为了城市防御的要求，他做了一些调整， 嗯， 就是把当时的这个元大都的这个北墙向南移了2.8公里。元大都的现在这个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了这个元大都遗址公园， 对， 就在那个位置一直挪到了我们现在北二环的这个位置，一共2.8公里。 嗯， 他还干了一件事儿呢，就是把这个南城墙， 嗯， 向南挪了近800米，这个挪呢，实际上是为了当时他的这个皇城工程前有一个较为开阔的一个空间，所以他从这个现在的这个天安门的这城楼这个位置， 嗯， 一直挪到了我们正阳门城楼这个位置， 前三门那边。 对对对，实际上就所以 把广场给挪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但是那会儿也不是了，就 是 是 是是是是，他也很希望他的这个前广场很气派， 嗯， 因为像当时元大都的时候，他那个都城的那个前空间相对比较局促， 嗯， 所以他这样的调整更把他这个元朝的时候这个北京城他的这个气势也展现出来了。那么同时元朝在这个城墙挪了之后，但实际上它的中轴线并没有调整。 哎，可是刚才您可说的这个中轴线，它那边是当时是在哪儿啊？它从积水潭那边过来，咱们中轴线不是从钟鼓楼那边起吗？ 对，当时从积水潭那个位置设了一个中心阁，但其实在明代的时候， 嗯， 那个中心阁毁掉了。 嗯， 那个时候 元代的中轴线到底在哪儿呢？ 元代中轴线就是咱们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中轴线， 就是这个。 对， 哦， 它那个中心阁毁掉之后，又重新在中心阁上建立了钟鼓楼。 嗯， 所以明代时候的钟鼓楼跟元大都时候的钟鼓楼 不是一个位置，它在这个东西方向其实大概偏了600米。 嗯 啊，所以明代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元代从这个积水潭东岸的这个轴线一直下来，然后一直延续，随着它这个城墙的调整， 嗯， 它也把它这个中轴线从原来的正阳从原来天安门城楼向南一直延续到了正阳门城楼， 就等于是明代实际上是把这个中轴线往南延伸了。 对对对、 哦、 而且在这个轴线上干了特别大的一件事儿，就修了万岁山、 哦、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景山。 嗯嗯， 万岁山它这个修的土哪来的，其实就是挖这个护城河， 是是是， 就是咱们的筒子河。 嗯， 同时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景山这个位置，元大都有一个延寿阁、 嗯、 把那个拆了，用它的建筑垃圾堆起了这么一个40多米高的一个景山。 嗯， 这个景山的出现实际上更加丰富了这个中轴线的一个节奏， 嗯，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空间。所以元朝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轴线的整个的这个节奏进行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完善。 嗯， 嗯，这是在元代就是干的一件事儿。 嗯， 嗯，明代了吧？ 明代，明代， 对。 然后之后呢？ 之后到明嘉靖年间，其实这个轴线还是在进一步的这个调整，因为当时这个这个国力已经相对比较匮乏了、 嗯、 而且这个蒙古军队经常兵临城下，那么为了军事防御呢，这世宗当时的这个朱厚熜就决定要建一个外城。 嗯， 咱们刚才说的到正阳门整个这个城池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内城， 嗯， 那么他需要建外城。外城当时提出来的是从南城开始修起， 嗯， 但是结果修着修着呢，就是财力不足啊，这个草草的，就是在这个西便门跟东便门那儿收了口，所以才形成了咱们现在这个凸字形城廓。 嗯， 原来它是要形成一个回字形的一个内外城相套的这么一个结构。 嗯， 所以现在这个 没回城， 没回城， 钱不够， 对，钱不够了。 嗯， 然后那个，但是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这个外城当时修建的山川坛跟这个天地坛，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坛跟先农坛包在了他们这个城市之内，而且这个轴线呢实际上一直从这个正阳门城楼向南延续到了永定门城楼。 嗯， 这时候中轴线在原来的这个4.8公里的基础上又长出来了3公里，终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看到的7.8公里长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中轴线。 就是它南向往南延伸到永定门这儿。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明代末年定了型。 嗯，那中轴线它是笔直的吗？因为我也看到说咱们这个中国测绘科学院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发现说紫禁城以北中轴线实际上是往西偏了2度，按道理说如果是人为规划的它应该是一条直线呀。 就这个说法其实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人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个偏角是一直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偏角？ 嗯， 更多的这个原因是这个磁偏角的原因。 嗯， 就是我们地理的子午线跟我们这个磁子午线其实是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角、 哦、 大概这个偏角是2度到3度之间。 嗯， 嗯， 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北京传统这个中轴线实际上也是偏了2度10几分吧，大概这么一个、 嗯，还是稍微有一点偏的。 对对，是有一点偏的 啊、哦 嗯。 那这个偏据说是跟这个元上都是能连在一起了，是吗？ 这个也是从情感上，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元上都跟这个元大都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这种联系。但其实从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元大都跟元上都。 好，那么这么一说我们就大概明白了。那实际上北京的这个中轴线它并不是一条说从北到南或者从南到北一条贯通的物理方面一条街啊什么的，它实际上是， 对对对， 就是刚才您也说过它是一条 都是重要的政府机构 办公的这些， 对对对，是 啊。 所以这个城市的这种虚实之间的这种转换， 嗯，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轴线体现了一些这种开合有度啊，然后它层级递进的这么一些特点。 嗯， 这个其实是咱们北京中轴线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这种丰富度是我们很难现代人很难去再 去在一个城市上继续实践和建设的。 嗯，说到它的丰富度，那么这条轴线上虚实结合的这些建筑，其实它们这种类型也很丰富。刚才您说到是有宫殿，然后这有街道，有广场，还有各种什么亭台楼阁，是吧？ 是，建筑类型相当丰富，我们没数过。如果我们数一数，比如说咱们从北往南数，比如说我们的故宫那是宫殿， 嗯，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楼阁式的建筑，钟鼓楼啊，正阳门城楼、永定门城，这都是阁楼式建楼阁式建筑， 嗯， 还有亭， 嗯， 景山上的万春亭， 嗯， 那么还有桥，我们的这个万宁桥，那么其实还有正阳桥，正阳桥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有桥， 嗯， 还有天桥，这都是我们桥一类的， 对， 那么还有坛，就是在轴线两侧的这个先农坛、天坛， 嗯。 还有碑， 嗯， 我们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轴线上的重要的这个构筑物， 嗯， 还有牌坊，这个前门的这个五牌楼， 嗯， 这个也是我们中轴线上很重要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经常去前门都会在那儿拍照留念， 是，嗯，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正阳门刚过去一点的那个牌楼哈， 对，是，所以轴线上的这个不光是空间非常丰富，而且它上面所有的建筑类型也是非常多样的， 嗯，要不说这条中轴线它得申遗呢，因为这里头有太多的这个历史内涵哈， 是，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请大家。大家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穿越中轴，探访古今。北京城池分四重，即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城各有门，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每个门都有不同的用途。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现如今的崇文门在早年间是有什么作用吗？ A 走水车， B 走酒车，C 出兵远征。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叶楠教授，带我们一起穿越中轴，探访古今。那么说到这个北京的中轴线呢，我们这微信平台上洪生也在问，因为刚才说到这个人民大会堂现在也是叫申遗点之一，是吧？ 对，我们希望把它增补进我们的这个， 希望增补进去。他想问一下，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吗？从哪个门进呢？ 哦，人民大会堂应该是在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它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 是， 我记得是应该是从这个东门， 但是要存包， 需要在南侧存包。 对， 嗯， 这个就要看没有活动的时候才开放。 对，对是。 我们来接着说哈，说我们的这个中轴线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每一座伟大的城市的背后都有一条独一无二的中轴线。 对， 稍微有点绝对，但是确实是，这个我们北京有这个中轴线，美丽的中轴线，其实国外也很多城市也有， 是 吧？ 是， 您给我们说说。 我们经常比较的一些国外有中轴线的城市有巴黎， 嗯， 有华盛顿， 嗯， 还有大家不太熟悉的堪培拉。其实这些城市呢，都是有一条或者是多条城市轴线， 嗯， 那么其实东方的这种轴线跟西方轴线，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虽然都是城市连接城市重要的功能区，上面有重要的城市的一些建筑， 嗯， 而且它也能够形成非常壮丽的城市景观，但其实咱们的轴线，不比不知道，咱们的轴线还是比他们的这个轴线所蕴含的这种文化的内涵还是要更厚重的。 嗯， 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咱们的轴线上，刚才讲了特别多秩序， 嗯， 实际上它本身是轴线所代表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意义。 嗯， 那么西方的轴线更多的是构图，我们见到很多轴线是以广场，它会很多广场进行一个放射性的一些构图， 嗯， 它都是平面化的展现西方这种古典艺术特征的。 嗯， 那么再说方位，咱们的轴线所看到的轴线啊都是正南正北的。 嗯， 尤其啊咱们这个轴线跟轴线相交的这些道路其实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轴线相垂直的。 嗯， 那么在刚才所说的这个 西方，比如说巴黎，他们这个轴线都是放射状的道路，那么它并没有跟他们的这个轴线垂直相交，所以在构图上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嗯， 再从空间组织上来说，咱们之前说了，我们的轴线是虚实结合。 嗯， 那么在这个东方、西方的轴线上还是重要的，主要是以这个虚轴为主。 嗯， 它更多的在轴线的节点上都是一个广场。 嗯， 比如说它有个方尖碑，一个广场，然后有他们凯旋门，这种都是一个、一个空间上有一个构筑物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虚空间，那么不像咱们有实体的一些建筑或者建筑群。 嗯， 再从我们正常感受上来讲吧，咱们这条中轴线，您想要从北向南这么直着在轴线上走一道，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在以前的这个都城，那皇城肯定是要封闭的， 不让你穿过去。 然后那个我们内城外城也是有关卡的，其实它实际上是不是完全通达的，而且当时的这种封建社会，它更多的是封闭的空间为主。 嗯， 那么对于西方的这种轴线，它是可以完全 开放 的，它是开放的，有很多公共活动在上面。那么从艺术手法上差别更大了，就比如说我们会用很多的对比的这种艺术手法来烘托我们的轴线。 嗯， 那么西方的轴线更多的是通过虚实结合的这种空间关系来去烘托它这个轴线上的这些特定的一些节点。 嗯，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国外轴线是什么样的吧。比如说巴黎，巴黎呢，它是有两条城市的主要轴线，一条是南北向的，一条是东西向的。它是这个以这个卢浮宫、丢勒里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还有这个德方斯副中心构成的，是东西向的一个大概8公里长的城市的主轴线，是巴黎城市轴线最主要的一条。它这个利用这种开阔的水面啊、绿地啊，也是让城市的空间更加的开阔明快。而且刚才您说了，它这个轴线上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活动内容和开放的这种空间，就 是 可以来参与哈。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城市，他们轴线是什么样的呢？ 华盛顿的轴线也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轴线。 嗯， 它其实 方尖碑也是在它的轴线上。 对，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水池，但是它那个轴线，您可以看到它的重要的建筑，包括林肯纪念堂，都是在轴线两侧来布局的。 嗯， 它在轴线上我们看到的建筑几乎很少。其实这一条轴线，而且它向西直达的是它的这个河道， 嗯， 所以它本身的轴线跟咱们的轴线确实还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堪培拉是什么样的轴线？ 堪培拉更多的是城市规划的这么一个手段，因为它更多的是通过轴线，当时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很严谨的按照一条轴线去来设计。它其实跟巴黎也好，华盛顿也好，它是慢慢长出来的轴线，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 对，咱们北京的这个中轴线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刚才您说了，这条壮阔的城市轴线上，既有这种恢宏的皇家建筑，现在也有这古朴的民居、四合院，还有一些近现代的一些建筑， 对， 也比较重要。从这个色彩呀、建筑的体量啊，还有这个等等屋顶的这个尺度等等这些方面，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哈。 是，其实这是咱们这个当时我们说叫最朴素的这种城市设计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其实刚才说了，跟这个西方轴线的一些差异，就是咱们用了对比的手法。这个对比您刚说到了金碧辉煌，还有我们的青灰色的这个民居的屋顶，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老北京啊，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为的进行城市色彩规划的这么一个城市，很人为的，就是他要求我的宫殿的这个建筑就是可以用这个琉璃瓦，但是你老百姓的房子呢，你就只能用青灰的这种灰瓦，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人为的在屋顶的这个色彩上进行了一个限制。其实又说多了，就是其实咱们的平常所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看到的一些颜色，其实都代表了我们城市文化。比如说我们的 青红黄白黑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木火土金水， 嗯， 就是它文化渗透到了城市的方方面面。那么除了这种对比，您刚说的屋顶也不一样， 嗯， 那么在这个营造法式当中，其实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屋顶有非常非常多种类型， 嗯， 这个类型其实代表的是等级， 嗯， 等级呢最高的呢其实就是重檐的五殿顶， 嗯， 然后是重檐的歇山顶， 嗯， 然后是单檐五殿顶、单檐歇山顶，这四种顶理论上是只能用于皇家建筑以及这个五品以上官吏他们的这个宅院的。 所以说到故宫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当时就来跟我说什么重檐歇山顶啊，什么单檐歇山啊，听得我都要晕了。当时我说 五殿顶有四条级， 对呀、是吧？所以我说我得对着图看，我才能看明白您说的是谁是谁。 是咱们的那个太和殿就是典型的一个重檐的五殿顶 啊、 就是确实这个屋顶上的讲究还挺多的。 嗯， 刚才说的这四种顶呢，皇家建筑可以用。 嗯， 然后一般老百姓建筑就只能用悬山顶跟硬山顶 啊， 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屋顶的造型相对比较简单， 嗯， 那么其实不光是这个屋顶本身的这种形制，它包括屋顶上的这个兽，我们都可以去数，都是单数啊， 对， 但是是七个还是九个？ 嗯、 那九个是最等级最高的屋顶才可以用的， 嗯，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屋顶上面的所有构件，包括它是铜瓦还是河瓦。 嗯， 都体现了等级。 您跟我们说说吧，什么地方是什么顶、啊、这样大家可能能有助于理解这些声色的名词哈。 就是太和殿刚才说了、 嗯、 是这个重檐的五殿顶。 嗯， 那么天安门城楼它是典型的重檐的歇山顶。 嗯， 歇山顶呢它其实除了它的这个正脊外，它两侧还有这个一共一二三四一共九条脊。 嗯， 就是它是两侧是有这个薄风板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垂直的一个面儿和一个在它这个边上的一个坡檐， 嗯， 所以嗯这个歇山顶是它脊数最多的一种屋顶。 嗯， 那么我们在说这种就是悬山顶跟硬山顶，我们平常见的这个我们四合院里的那个都是这种顶，只是说它本身的这个是否突出于墙体，那么檐口突出于墙体的是这个悬山，悬在外面了。 嗯， 那么硬山它直接切下来的，我们看它的那个山墙跟这个整个的屋脊，它那个是完全重合的。 嗯， 所以它本身，就是大家可以平常去观察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看一看这些屋顶，相当有讲究。 是，北京城还有很多这样的古老建筑，其实每一个看一看都能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说出来哈。 是， 好，那么刚才呢，对于北京中轴线申遗和北京文脉的保护，通过叶教授的讲述，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也给大家透露几个绝佳的这个观景点，一会儿叶教授来跟我们说，好吧？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在这里呢，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0月24号，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中国现代桥梁建造技术再次站到了新高度。在惊叹这座跨海巨龙的雄伟气魄和国人强大的创造力的同时，中国作为桥梁的故乡，已经在桥梁建造方面积淀了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到底厉害在哪儿？克服了哪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它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给了它怎样的积淀？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港珠澳大桥跨越千年的中国桥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答对的朋友不少，黄老大、红生、冰心 DBX、一一、邓晶，还有田耕、牛仔、红十字连等等等等。而且这个哈德门啊，以前有个哈德门香烟是吧？ 对， 早年间哈， 嗯， 我还有点印象。 是， 第三道题呢，说的是有一本书《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杨延宝、刘敦桢还是梁思成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请出北京市城市规划建筑研究院的叶楠教授，跟我们一起畅谈穿越中轴，探访古今。那么刚才呢，叶教授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国际上有很多大的这个城市，他们也有这个中轴线，在中轴线上也有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建筑，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呀、啊、等等这些哈， 大家都会站在上 面。对，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尖碑是这个华盛顿的这种哈，它这些呢，都是城市的这个制高点， 对，标志性建筑， 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还有这个东京有东京塔，但它那个不是在中轴，在中轴线吗？ 它 不是，应该是啊。那咱们北京的这个中轴线，这中间其实也集合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观景点吧，应该说。 对，您说观景点，其实我们专业的词汇叫城市眺望景观 啊、 就是其实每一个城市在建设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战略层面的一些观赏这个城市的一些观赏点， 嗯， 那么它也有一些重要的观赏对象， 嗯， 那咱们这个北京的传统中轴线啊，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高点，那么这些站在这些高点之上，我们可以感受老北京城，甚至是我们城市的周边的山水环境。 嗯， 那大家都知道燕京八景，燕京八景之一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银锭关山。 嗯， 这个银锭桥啊，其实不是在我们轴线上， 嗯， 但其实就是在我们轴线稍微偏了一点， 旁边一点， 对对对， 钟鼓楼旁边的什刹海那儿， 是 吧？ 这个银锭桥其实，向西北方向去望西山的时候， 嗯， 历史上当时还没有咱们现在这个建设，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垂柳，然后大水面， 嗯， 然后远处优美的这个西山的这个山脊线， 嗯， 肯定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城市画卷。当时的水面要比现在水面大很多 啊， 那么其实站着这个银锭桥向东北方向，其实还能看到我们的钟鼓楼，两个楼叠合在一起，也是很有这种城市的这种感觉，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现在 您 去这个桥上都被人推着走了， 这条桥 因 为现在是人满为患。 是啊， 但还有一个点，不知道今年的这个咱们冬天会不会像去年的没有雪啊？今年冬天希望有场雪，如果有雪的话，大家可以背上自己摄影器材，登上万春亭，景山上的万春亭。 嗯，现在景山上这只要有天气好，有落日，上面也是好多好多人。我有朋友特别爱拍这个， 因为在雪天拍故宫，那简直是一绝啊！嗯，就是那个屋顶上的那个白雪皑皑，那个白色， 嗯， 跟它本身那个琉璃那个金黄色相呼应， 还有红墙， 对，还有红墙，还有周边的这种城市的这种青灰色的屋顶啊，那绝对是一个更壮阔的一个画卷。 嗯， 我觉得这个两个点其实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嗯， 除了这些呢，其实能够登上的还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钟楼、鼓楼都可以上， 是 我们正阳门城楼，然后我们 正阳门 建 楼，城 楼 上面 上 也正阳门现在只能城楼上，建楼现在不能上。 正在修吗？ 也没有正在修，就是反正现在暂时没有开，好像。 哦，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国际专家考察中轴线的时候， 哦， 其实我们也上了， 哦， 在正阳门的这个建楼向南， 嗯， 是可以看到近处的这个五牌楼， 哎， 远处的这个永定门城楼，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正阳门城楼上也能看见， 嗯，是是是，嗯， 啊，还有这个永定门啊。 对，永定门城楼这个就是向北看了， 嗯， 它向北其实可以看到咱们的正阳门建楼，以及它在北的正阳门城楼，再往北的一些城市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标志性建筑。 嗯， 如果咱们天坛的这个整治完成之后，其实在正阳门城楼还可以直接看到青年殿。 那是另外一条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一个轴，就是眺望的一个视线。那么等我们这个天坛外坛的这种整治完成之后，这条景观廊道就会亮出来，应该也很美。 哇、哦、好美啊、嗯、想想都特别的好。但是呢在中轴线上也有一些建筑其实已经是从这个历史文脉上消失了，是吗？ 哦，消失的确实很遗憾啊、嗯、这个消失的有不少。我们经常会谈及的就是跟这个天安门城楼成祖出现的这个地安门，因为它都是皇城的门嘛、嗯、天安门是这个皇城的前门、嗯、那么地安门是皇城的后门、 嗯、 那么地安门呢当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要城市建设，然后要修这个道路，然后不得已拆除了，那么也是很可惜啊。但是这个地安门当时其实拆的时候呢是咱们1954年的时候拆的、 嗯、 当时拆的时候还是希望在一个地方把它复建起来，所以拆的时候呢、 嗯、 就把那些构件啊都逐一编号， 嗯， 然后打包，然后当时放到了咱们的这个天坛， 嗯， 存放， 嗯， 本来想在天坛北门里头啊复建，结果不想呢这个一场大火把这些存的这个木构件都烧毁了，因为咱们都是木构件的嘛、 哎嗯、 所以也很可惜我们再也不能重新见到我们的地安门了。 嗯， 除了地安门呢，我们知道其实永定门城楼也是我们在2004年 复建的，对， 这个也是曾经消失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轴线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嗯、 其实为什么要复建它？因为复建本身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保护的这个领域啊，其实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嗯， 但是这个永定门城楼，因为它是中轴线的一个南端的一个重要的端点， 嗯、 它可以标志这个轴线的一个结束 节点，结束，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重要价值在这儿、 啊、 所以当时还是我们通过多方论证还是在2004年把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嗯、 但其实刚才说我们的城门都是成祖出现的嘛， 是， 其实还有它的箭楼、 嗯、 还有它的瓮城、 嗯、 但是因为这个箭楼实际上是在当时我们疏浚这个南二环护城河的时候把它取直了、 嗯、 就是南二环护城河取直之后，那个箭楼现在的位置实际上在河道 河上啊、 嗯、所以我们没办法进行一个修复。所以如果大家去永定门城楼向南看的，我们可以看到南边那广场上、 嗯、 其实用这个不同的这个地面的铺装把那个瓮城还有那个箭楼它这个位置其实 标 出 来 了 啊、 嗯、其实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历史。 嗯， 嗯，这是这个永定门城楼，也是现在是复建的。 对，我们是复建的， 还不错。 嗯、是是是， 嗯， 还有一个复建的，那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嗯， 复建了一个天桥， 嗯， 天桥现在那个位置呢是在咱们这个轴线之上，那么这个轴线的这个当时这个天桥呢。它的消失呢也是因为这个城市建设，民国时期啊、 嗯、 要进行城市建设，还要在这个永安路这一侧去铺这个电车轨道， 嗯， 然后就把它拆了。同时这个拆走呢其实很可惜啊， 嗯， 这个有两块碑也被拆走了。这两块碑呢，一个是这个乾隆御制碑， 嗯， 还有一块碑呢是正阳门桥的这个正阳桥书渠记碑。 嗯， 那这个碑呢，其实两个碑其实都还在， 嗯， 就是但是就是它并没有在它原来的一个位置。我们去这个首博，就是首都博物馆上，它的这个北广场那个位置立的那个碑，其实它就应该原来是在我们天桥的右侧的这个碑 啊、哦、 啊，就是位于东侧的这块碑。 嗯、 那么位于西侧这块碑，那么位于东侧那块碑去哪儿了？其实也在，它是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头。 嗯， 那这个院儿其实历史上是一个寺，它叫弘济寺。 嗯， 那么后来呢随着这种这个城市的演进，这个变成了一个杂院，那这个碑目前还在里面。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中轴申遗，能够把这两座碑再请回中轴线，让他们回到原来自己的位置。 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保护，也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它是会永远存在的哈。那么中轴线的这个保护呢，应该说现在除了传承过去，其实也在发展，现在也在向南和向北延伸，是吧？ 是是。 现在就是延伸，就是延伸的这个长度还是比较长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延伸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公布的这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很明确的表述，就是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向北抵燕山山脉，向南至永定河岸，那么整个的长度也是达到了惊人的88公里。 嗯， 那么贯穿了，纵贯我们一共有8个区。 嗯， 那么这些这个长度的这个这么长的这个轴线上， 嗯， 串联了我们城市非常多的重要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些我们重要的城市的标志性空间。 嗯， 那么目前这个轴线呢，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形成也跟我们传统中轴线一样， 嗯， 它不是一次形成的。我们其实 您刚才也说了， 对， 咱们现在中轴线也是分了几个阶段， 分了很多阶段。就是当时在1946年民国政府的时候，他们当时要修南苑机场，那么他在他的规划设计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在这个轴线的南端设计南苑机场，把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南延，到达了这个南苑机场。那么在1954年，我们又在编这个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是把这个传统中轴线向北延伸，达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北郊的这个洼里一带。这个其实都是苏联专家当时在协助北京做城市规划当中所进行的一些这种空间格局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 嗯， 那么当时是要在这个位置是预留我们的行政办公区。 嗯， 在1990年的时候亚运会，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是奥运会，然后2014年的时候是新机场，就是反反复复南北这样逐渐形成我们至今的这88公里长的这个城市轴线。 嗯，而且这个新机场，尤其是新机场现在是那个中轴线南延长点的，它的南边的点， 对对， 是吧？大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是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未来的。 对对对，我们说城市走向未来就是在南中轴这一段。而且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了一次这种南中轴的国际方案征集，也是希望从永定门城楼一直向南到南苑这个区段，给城市更多的一些文化内涵，然后给它更多的绿色空间。我们要在这儿有一些重要的文化设施落户，还有我们南苑森林公园要建设。嗯， 现在北京中轴线申遗已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未来在申遗的道路上还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另外大家也很关注申遗对周边居民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提升，还有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建设有哪些新的提升？ 从时间节点上我们压力也非常大。2030年是我们希望能够中轴线具备申遗条件，到2035年实现申遗成功。您所说的中轴线申遗本身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个人觉得，这个申遗的过程是一个树立城市精神的过程。咱们说了，它是城市的一个脊梁。那这个脊梁它本身，它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体现了我们城市的精神面貌，也体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增强咱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实现更好的一些保护，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历史。一方面是要我们让遗产得到更好的尊重，我们很多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的保护状况并不是很好，同时要有合理的一个利用，让这些文化遗产在我们的申遗过程中能更好的更好的这个传承下去，是需要合理利用让它活起来。 嗯， 那么在这同时可能跟老百姓有关系了，我们要借助中轴申遗要改善和修补城市环境。我们有些脏乱差的地方，或者有一些跟这个轴线的这种形象不相匹配的一些区域，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些更好的这个治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逐渐形成一个更宜居更有文化内涵的这么一个城市。当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听众朋友的一个理解和支持。 是 还有你们的辛苦工作。 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感谢你们。蓝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哎呀，说那个今天这嘉宾您辛苦了，说今天的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身居北京真得好好了解一下北京。 对， 还问我们节目有没有重播哈，一个是我们在听听 FM 上大家可以重新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微信公众号还会把今天节目精编的文字和内容发一下，另外还有录音的剪辑大家都可以听。 好啊。 中轴线既是历史轴线也是发展轴线，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所在，它不但博大而且精深，体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绵延着时代特有的神韵，也祝愿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北京的中轴线最终能够顺利成功申遗。感谢叶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您。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吧。 城市文化范儿穿越中轴，探访古今。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请梁思成先生主编《全国重要性文物建筑简目》，其中保护范围第一条就是北平城全部。这本书是中国现代最早记载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的专书，共收入22个省市的重要古建筑和石窟、雕塑等文物465处，并加注了文物建筑的详细所在地、文物的性质种类。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10月24号，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中国现代桥梁建造技术再次站到了新高度。在惊叹这座跨海巨龙的雄伟气魄和国人强大的创造力的同时，中国作为桥梁的故乡，已经在桥梁建造方面积淀了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到底厉害在哪儿？克服了哪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它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给了它怎样的积淀？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港珠澳大桥，跨越千年的中国桥梁。 映出的是你我，你克制冷漠，我微笑带过，不用自破，道别也就洒脱。 这活动实在，一送就送15样，真是太大了。 你们送的这指甲剪啊，蛮好的，还带放大镜，这指甲明显放大了一倍，特别好剪。没想到还有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羊奶好啊，营养高，这个瑞麟都是霍金讲的，还没什么膻味，好喝。这么大活动我不来吗？ 感谢大家对瑞麟羊奶的认可，对本次活动的积极参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的确确是羊奶推荐历史上的门槛低、赠品极其丰富的一次，从未有过。尤其是11月这个时候啊，冷空气入侵，早晚明显感觉冬意，很容易遭遇身体体质的下降。一天一杯瑞麟羊奶，加强营养吸收很有必要。 当然了，瑞麟羊奶多种的营养元素，超高的含钙量，关爱您的身体。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优惠提前引爆，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99一盒，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一次性订购3盒的听众297可以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同时还有15件商品的生活必备大礼包免费赠送。 但是提醒各位啊，双十一的活动后续因为还有其他的产品要上档推荐，